欢迎到他周报，我是杰达， 我是每日。 今日11月6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38年久违嘅阪神优胜，阪神老虎队对既不亲娘不爱嘅欧力士队，咁嘅关西对决就38年就优胜啦，就全个日本轰动，大家以为佢阪神系唔会再赢到冠军噶啦。 中华各国人，我就系记得当年嗰个阪神诅咒，呢、这个肯德基的诅咒。 系啦，呢、这个都市传说啊嘛，即系当年阪神攞冠军之后，将肯德上旧公仔掟咗落去条河深仔桥嗰条河度，跟住就一直冇攞冠军啦。 就冇咁快先，首先就系佢哋庆祝，然后咧喺河度河边庆祝啦。咁咧就系、是名单喺里面啦，嗌到有边个姓氏嘅，就边个人跳落河入边。咁啊嗌到去个外国人嗰阵时咧，结果但系佢哋身边冇外国人喺度啊嘛，咁啊捉咗个肯德基爷爷个雕像。像啊，就掉咗落河， 系捞翻出嚟嘅啦，已经捞翻出嚟噶啦。 吓，咁啊，然后喺几年前捞翻出嚟，大撑嗰只手，咁佢即系嗰阵时啲人有江湖传闻流传就系佢之后，因为佢之后就攞唔到冠军啊嘛。咁江湖传闻流传就系话啊，会唔会系因为咁样受到肯德基诅咒咧？咁啊，应该有呢个山德士上教诅咒咧。咁佢就话咁啊，咁系咪要捞翻佢上嚟先啊？咁啊，最后喺无意之中，佢哋有心话捞咗嗰次啊，就最后一次啊，喺清理河道嗰阵时啊，唔小心又捞一个身上嚟。咁但系咧就缺咗只手，咁有人话啊，系咪缺咗只，系咪缺咗只手，所以个诅咒依然存在咧？咁，但系只手仲未揾翻噶， 但而家攞冠军啦。 但系佢而家就最后都系攞到冠军啦，因为呢件事大家都明唔明关啦。 咁琴晚咧就有人 cosplay 上架跳河，同埋有人就泳装跳河嘅，继续有嘅。而所有而一大堆差佬就维持喺度，继续维持秩序，因为屌欧力士攞咗几次冠军，又唔见班友喺度控动，顶佢个肺，大家都大阪球队啫，屌真系。 咁唔同啊嘛，第一就系佢哋忠诚度好唔同，即系大家支持嘅唔同，即系当年你一个阪神 欧力士系呢个问题嘅，欧力士系。 啊，即系佢哋个地区对赛问题，唔系呢个身份认同嚟嘅，系大把人嘅。咁啊，唔嘅，而且咧，我见到最扫兴，我觉得真系扫兴啊！即系人哋咁开心，你班差佬咧就如临大敌咁。我谂紧，哇，北京都冇你咁大镬啊！即系佢嗰边咧，系讲紧系班差佬咧，系围住个行人路。系沿住呢个条桥咁样围住佢哋，即系个差佬就挡住嗰啲人，佢身后边仲有成米几嘅距离。 但阪神球迷出咗咩疯狂噶嘛？ 成条桥咧，本来好阔，都尚算几阔下桥，收窄到咧，你俾班差佬收窄完之后，得翻两个人咁阔，即系你即系咩气氛？真冇晒。不过亦好得意地啦，啲人真系全部聚晒落去咧，沿住条河去咩？佢哋真系想跳喎，真系。 唔系想跳，真系人跳咗。 啊！结果最终咧都系都系拦唔住啊！呢啲嘢，即系你班差佬有几多人啫？即系大家都知道，日本嘅差佬其实唔系好多嘅啫嘛。 同埋阪神球迷出咗，又头先讲啦，疯狂建清嘅，你咁拦都拦唔住，都冇必要。 冇事，系成个大阪人都系黐线嘅。 黐线嘅阪神 fans 黐 呢方面，热情方面啊， 阪神 fans 黐线噶。 啊，即系所以佢哋最终都系跳咗嘅，好似跳咗9个系咪啊？ 就冇数过啦呢样嘢。不过总之就恭喜佢啦。咁啊，水树奈终于等到佢38年冠军啦。 啊，咁啊叻啊，仲有间咧就都系一样咁样嘅日本差佬扫兴事件。咁啊，大家仲记得啊？上年梨泰院嗰边韩国啊，嗰边人踩人啊嘛。咁啊，结果搞到日本突然就嗌停咗涉谷嘅 Halloween 嗰啲，都唔好叫活动，其实都冇活动嘅，即系但系嗌停嗌自缩啦。咁嗰一次咧，就因为真系啱啱发生事咧，相对大家都仲比较自缩到嘅。咁再到下一年今年啦，咁啊人哋一周年悼念就佢嘅事啦。咁但系日本呢边咧就制出就系话哦呢、這个我哋涉谷唔系 Halloween 嘅会场，即系咧，系我认识过所有日本朋友，无论系喺日本住紧嘅香港人啦，还是日本本地朋友，都话冇可能嘅，大家都唔会理你嘅。但系结果咧，就系用强制力令大家理你咯。 即依然是很多人去涉谷那边去过 Halloween 嘅、嗯。但是呢就啲差佬就赶即赶人咁赶即我难我净讲赶猪咁赶囉。 讲晒时代有威囉。时代时代未搞游行囉巡游囉。 即喺佢嗰度呢係讲啲係赶到呢好似快啲走快啲走快啲走嗰啲呢嗰个程度我諗緊。 超冇人真係。 哇！大女公安清場啊， 超冇癮啊！即係大佬，我講真，你一年咧，即係一年有一次。 而且喂，你要搞清楚一樣嘢，離太遠會踩人，踩人係個地理問題嚟噶。你涉谷咁撚闊條街，你放兩啲車就已經唔會有事啦。喂，嗰條馬路有幾闊，大家行過你應該知噶喎。嗰度你唔好話咩啊，唔好話咩，你嗰度打棒球仲得啊？ 咪就係咯， 即係嗰個十字路口啊，闊到係你喺嗰度打個小型棒球仲得啊，不過可能會打爆玻璃啦。 不過就 OK 啦，算啦，依啲真係冇人嘢就。 哇！你啲實要抱怨下，如果即係日本政府咧，真係唔撚臭米氣啊！真係。 不嬲，日本 政府。上年就話啱啱發生就自縮啫，今年真 係。日本政府唔臭米氣咪呢件事㗎啦，佢臭米氣就冇加埋咁多無謂嘢啦。 你而且調翻轉講，你真係。是担心人太多发生意外，咁你咪话哦，其实我哋仲可以去新宿，可以去池袋，喂，成个东京咁捻多地大城市，咁捻多 VRAC 嘅地方，你将佢分散晒，咪唔会惊人多一剂咯。 香港唔知几希望咁有咁多人上街啊！唉、哎，真系 唔系噶，香港香港有几年万圣节唔准聚合噶， 咪就而家香港有夜奔奔啊嘛。 奔你都冇啦。 如果唔系，如果唔系，而家咪入奔咯。阿奔多个人啊嘛。好，呢、个就唔讲啦。我讲下啲揸翻嘢先。 讲翻啲业界啲嘢啦。 首先就讲一单喜讯先。咁咧就山川响星洲就结婚，就系同音乐人叫 Rob Ubi 啊，一个音乐人嚟嘅。咁山川响最有名的角色就系、是公主光美里面嘅奇拉拉，天之尊奇拉拉。被誉为是Pisri 十八禁女王，佢这个角色在 Pisri 里面是光美占 R18 的台最多的。咁佢算OK 有名啦，佢唔系特别有名嘅，但我至少但我系几对几有印象，因为奇拉拉。好啦，咁另一单就唔系喜讯啦，不过唔系放心唔系丧事。 你结婚相对咪离婚咯？ 咁就系房木嚟咗就离婚。之前同佢有个音乐人结婚，咁而家就宣布离婚啦。本多有几做国家， 哦，即系我睇一睇啦，姑且一睇啦。虽然日本相对冇咁低，但系日本嘅离婚率咧，其实都有四成嘅，三成几四成嘅都系，即系唔紧要啦。你冇人哋结婚，谂住人哋几时离婚啦吓，好。 我 讲讲单都系分手嘅。 好啦，呢单咧就系事务消息嚟嘅。咁阿铃木达央就离开咗佢埃姆事务所，就自由活动。咁随住佢离开嗰一瞬间，即系一瞬间，同时宣布咧，嗰时候咧，佢个 X 咧就即刻复活啦，即系要喺 X 里面讲嘢啦、吹水啊、搞 Insta Live 咁样啦。 自由身啊嘛，即 系。系啦，讲真，以达央嗰个名气同埋佢喺个业界里面嗰个江湖地位，佢要揾自由身绝对冇问题。其实佢真系叫做。唉，佢虽然佢就冇去到效果咁厉害，但系佢喺有一个讲法啦，即系我呢个喺我唔知系B 站定系 K 度睇嘅，就系要一把好灵活咁样嘅咁豪但又咁瘦嘅声音咧，业界唔系好多咋，但系呢把声音佢就唔受冇公开。事实佢而家其实一路嘅复工噶，不过叫做咩啊？佢唔高调，因为佢事务所唔公咧，所以大家唔系好觉啫嘛。其实佢一直有开公开噶。系顺便一提啊，冇乜特别，冇乜关系。前几日我睇到一张最新嘅阿孝哥嘅照相，佢老咗廿岁。以前阿孝哥 keep 住系四十头嘅样嘅嘛。我谂，哇，你做咩啊？你唔系一夜白头，一年白头啊？你个样似六廿岁多啲喎，你。 咁啊，我哋之前一路新闻嗰度对佢其实都系各方面都系有打击嘅。你又冇讲到人哋有好轻松咁样咁啊？ 咁又系有打击，但系。你使唔使登扮整到照佢碌咁老啊？刻意改变形象，我觉得刻意改变形象多咯，因为佢以前刻意扮后生，系成日俾啲其他同行串佢啊嘛。四廿几岁，阿妹好似小清水阿美讲嘅话，四十几岁人仲着住篮球裤通街走。好啦，咁咧单咧就系不祥事嚟嘅。 呢件真系唔好啦。 日本男演员啦，池田纯子，咁佢之前配过咩战队，唔记得咗，银河基隆队配声优嚟嘅，佢亦都系演员。咁佢嘅代佢比较有名就系、是、亚郎同埋海贼战队。咁就欺诈罪 被差佬拉咗。咁佢所谓欺诈就咩啊？个电话欺诈嗰类咁嘅嘢。但详细冇讲到啊，我唔系好清楚所谓咩电话欺诈，即系嗰啲咧打电话扮嘢。我唔系啊嘛，佢嚟噶，即系堂堂一个演员，使唔使走去打电话系啊？香港人香港事入境事务处通知你，最后乜乜乜乜嗰啲唔使啊嘛？ 你一个包裹上面领取嗰啲啊？ 唔系，我有啲奇怪咯，就系、是、就算你点穷，你都唔使捞到呢行啊嘛？以你嘅知名度，拗你头嘅呢单嘢系。 但系亦都有可能，其实件事唔系佢有翻啲躲之后先出现嘅。你知道声优喺佢收支平衡到叫做有啲名嗰阵之前，系可能要打咗好多好多工噶嘛。即系咁，可能佢又打嘅工比较奇怪少少。咁唔代表你转行之后就唔再追究你噶嘛。咁都有机会嘅。 佢话收钱，佢话嗱睇报道就话佢系收钱嗰、那个勾，即系唔知啦呢样嘢。 即系所谓嘅车手啊，因为你不非因为你不法所得啊。如果你去咗你个，即系你追足够钱，你要攞出嚟噶嘛。你唔攞出嚟冇用唔到啊。如果你系直接足够钱要汇入你自己嘅户口嘅话，咁银行咪追咗中个金流咯。咁你要斷金流的方法就係攞嚿錢出嚟，現金 cash 咁 cash 左手交右手。大家未試過咧，應該喺啲無線嗰啲勾劇度睇見過噶啦，即係咁去斷咗個中間嘅追蹤。咁最容易俾人捉到嗰個咧，其實就係喺 ATM 撳錢嗰、那個，因為嗰個位你所有 ATM 啊攞錢嘅地方，凡係攞錢嘅地方一定有 cam 啊嘛。佢講到明係咩有 cam， 而且係近距離影你噶嘛。就算你冚到成個蒙面超人咁都好啦。咁你会根据佢最终都会追踪到你㗎嘛。你係最容易追踪到嗰个嚟㗎。因为你係就喺个 ATM 前面出现，要锁定第一个定係锁定到你先㗎。咁呢个位叫车手。咁啊所以就係好容易俾人捉到㗎。而且亦都系一啲点讲啊，难听讲句真系冇咩技术含量，唔需要做啲咩，你呃人都要识呃人㗎嘛。但呢个系唔需要技术含量㗎。但都系风险最高嘅一个。因为警察调查第一个就调查你㗎。 嗯，所以我真系真系，除咗你话你话斋，我真系可能系出道之前穷嗰时候俾氹佢做依咁嘅嘢啦。唔系我谂唔到理由就系、是、你而家咁样，你讲真就是、你再穷，以一个叫有啲博有名气演员，你接嘅工地 show 就你接下啲工地 show 啊，你搵唔止个价钱啦、啊。不算啦，呢、这个啫。 因为车手呢啲最容易就系啲身无长技，乜嗱，我又知道声优本身是一个技术嚟嘅，但系你个声优被卖到钱的时候，咁你就一个身无长技嘅人嚟噶咯。咁你要去做嘢要摸你就系好似其他声优咁去打工啊，剩下啲嘢，咁有啲唔系咁正经嘅打工咯，呢啲咪叫做咁啊、所以咁结果累到佢个正经嘅工作冇咗咯，即系你谂到啊呢啲。 所以唔好乱行差立错，即系讲。好啦，咁我讲下啲新翻嘅消息。首先就动画工房原创嘅作品 《夜晚的水母不会游泳》，听起嚟系咪好轻小说呢？因为真系轻小说上有作家写嘅，即系 监督就是竹下亮平，就余画师应该新人嚟嘅，余画师出身嘅，未听过嘅，其实未听过佢其他作品。 竹下亮平咪就系《L Manga Sensei》个导演咯。 哦，咁就唔系新人啦。 唔系处女作，但系都应该算系新人，因为佢冇其他导演噶啦。咁啊， 因为上次2017年啦，即系话佢呢4年嚟一系博算啦，动画监督通常都系咁惨嘅。 系扣啊，都应该都系系扣新人嚟嘅，呢个系佢之前系轻小说作家嚟嘅，系呢个出个作品系呢个《弱角有奇同学》，好似听过个名，但系唔系好熟，即系所以系几新鲜下嘅组合嚟嘅，但系睇落去又唔错。虽然你知道以动画工房嘅技术，几咁垃圾嘅嘢都可以拍到好靓嘅，即系 动画工房系复味好容易又复嘢啊嘛，因为佢。包装就好似好睇，但系出嚟一睇落去就发烂嘢。 最少画靓，最少画靓，衰极都有画靓。 系啦，最少画靓，但系好容易，所以就中伏机率其实唔低嘅。 咁啊，主题就系一个涉谷夜生活，人哋有夜缤纷咯。咁啊，讲嘅应该系群，佢话系青春群像剧。 唉， 咁啊， 最老土，即系有钱唔执，讲咗等于冇讲。 睇下点啊点啊，好捻容易出事啊嘛嘅类型嚟嘅，其实系即系 讲咗等于冇讲。 可以做到好劲，亦都上限同下限都可以非常之大。咁样啦，咁嗰啲 总之就咩一大班人现代化你现代背景都市，总之你唔系异世界穿越就话青春群像剧啦，就冇错噶啦。 咁啊， 咁等于冇讲噶啦。 咁另一套 好啦，之前讲过呢套作品。 另一套比较搞笑啲嘅就呢个一月新翻嚟嘅，咁呢个公主殿下敲门时间到了，个敲门要加括号啦。之前讲过 嘅。 咁啊，提一提啦，咁样一个。 睇片啦，因为之前冇图㗎嘛，睇图有有能本事咩嘅，有潜质成为呢个本季饭铁流㗎囉。咁啊，望起嚟啲食物都 OK， 啲人明白呢套嘢呢，如果食物唔 OK 呢，成件事就唔好玩㗎啦。虽然呢个话都好玩嘅，但係得个意象囉，你睇唔到咩，你睇唔到佢嗰啲嘢。咁啊，都记得食饭，记得食咗饭或者食緊饭去睇呀，咁样啦。咪做一个呢、這个真恶搞料，我哋之前都提过㗎啦。 想㗎啦。就是新人拉卡，咁就官方公开咗啦，就宣布2024年4月1号公开，重点系全年龄。吓，全年龄唔吓系嘛？呢套嘢点望全年龄㗎喂。 我睇法系调返转嘅。如果佢认认真真做返原本个故事，真系冇人睇㗎。 咁系。 因为大家记忆中系佢各种恶搞桥段㗎嘛。并不是佢入面真系发生嗰、那个故事。嗰、那个故事点讲啊，就算以一部女性向啊定 BL 定 G 向啊是但啦嘅咸漫嚟讲都唔系咩好特别嘅咋嘛。重点系佢搞怪㗎嘛。同埋佢但而家呢个时候佢攞返出嚟都系大家当年记忆中佢喺呢个上面各种嘅恶搞回忆嚟嘛。即系佢系行呢条方向先系大家嘅记忆嘅嚟噶嘛，佢正正经经做套嘢出嚟，我谂真系会冇人睇嘅，所以我觉得全年龄并不是问题，系佢玩得几咁癫，嗱玩得唔够癫唔收货呢套嘢，好认真噶，你既然去玩到咁样嘅话，唔过嚟就真系同我玩得够癫够放呢个 Pop Team Epic 嗰啲咁嘅程度咧，咁啊啱数啦。即系当然啦，唔会要求佢哋去到咁高嘅，咁啊即系去翻嗰个通啦，俾翻嗰个通嚟啦，最少都系。 最旧，总之老人，总之我呢套老人收货得噶啦， 即系唔好差过当年，你就系创作太多咯，咁样咯，就大概系咁样咯。 嗱，跟住咧就系迪士尼套《白雪公主》酷笑， 我直接叫佢黑雪公主算啦，不如 嘅真人电影就宣布佢咧佢电影咧就由本来2024年3月改到2025年3月。即系停咗成年， 咁又唔好意外啊！你之前编剧工会又罢工，跟住又演员罢工，咁你可以唔演，真系唔系好信啊！咁， 不过佢咧就公开咗张宣传图，而嗰啲剧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咁似某张网络迷因图嘅， 好彩未饮水就， 即系嗰个因为个白人女人后面五个黑人咧，黑人唔系黑人男人嗰张迷因图咧，大家知道知唔知算啦，唔好查啦。一睇完就系，又系我成日唱嗰首啦，雪糕七有七个嗰只歌， 即系你可以唱埋第二句啊，雪糕七有七个同床瞓，跟住嗰句真系唔唱得啦。 咁样大家唔系应该就系大家识唱噶，唔使系教啦，冇话情啦， 有翻咁上下年纪啦，即系我哋话唔排除我哋有后生观众啊。 点都总之嗰句啦，一个白人对五个黑人嗰只，不过都唔白噶啦。 不过呢啲嘢就法官大人你点屌？我真系 冇啊！我嘅讲法就系、是，我之前我投冇后一票， 就系我 阿基嘅，因为我永远企基阿神奇女侠嗰边嘅。 啊，我哋跟动画真人化都讲埋啦，咁我哋讲翻啲游戏消息啦吓，咁 好啦，咁咧就。BizCon 今年就喺收购完成之后正式开幕登台，咁呢开幕式呢Microsoft 个 Pin Spencer 呢就登台就出现啦，就强调话未来愿景话会未来会更好啊 ,K-Card 嗰啲个废话，佢强调就係暴雪嘅未来将会比以往更璀璨。 呢句唔系重点，呢句真系唔系重点。 唔系喺个说话第一个反应就係梗系璀璨啦，咩仲可以仲衰咩，你衰贴地咯， 即系底线太低啊！即系一定会向上啊！即系底穿未见低啊！你明白？ 系咯，即系关就系你只要大佬，你大佬你啲球队需要降班咯，你除非你都连你又冇开冇降班嘅，你就只有上升嘅啫。就算唔上上升，你咪最多平白降，唔好再跌咯。 降班英甲之后，仲有英乙英丙嘅。 咁我未去到呢个停步，至少就咩啊？佢而家就好似大联盟球队咁样，佢冇降班制啊。 咁啊，调翻转讲啦，咁佢最重要嗰句或者最重要嗰个信息就系佢会尽量保持玻璃渣嘅独立性。 即系依样咁嗨。 即系我调翻转讲就系、是，喂 Microsoft 你插下手管下佢哋好喎。即系 要嗰班骑嗰班捻人。 即系因为调翻转讲啦，因为玻璃渣就 OK 嘅，其实还 OK， 唔计嗰啲嗰啲有毒文化乜嗰啲 something like 嗰啲，因为呢啲嘢就都几扎使嘅，就系唔计呢啲，佢就自己做嘢啦，其实我 OK 嘅。 好似好耐之前，我记得专题新闻讲嘅，应该都有讲过。其实净系嘅玻璃渣呢部分咧，其实向来问题唔大嘅，即系我指游戏开发上面啊，其他部分我唔打包单啦。佢哋一路嘅问题就系动视可以插手管佢，甚至威望迪走去插手管佢，即系之前之前老细啊，走去插手管佢嗰阵时咧，就搞到玻璃渣就拿手唔成势啦， 一塌糊涂。 即系佢点解会佢搞嗰啲嘢？点话？以前就系慢工出细货，宁愿延期，宁愿慢慢出，都要做嘢靓嘢出嚟啊嘛。边个搞住佢嘅咧？就系动视同威望迪。咁如果佢哋真係可以回复返当年之嗰个程度嘅自由，俾佢慢慢去做嘢，咁我可能係两回事。因为调返转微软唔缺玻璃渣赚嘅钱，即係佢唔係，当然唔係话唔赚钱啦，但係佢唔缺佢呢一嚿赚嘅钱。因为我哋之前合并案嗰时都提过，而家就返多一句啦，就係佢嗰阵时就讲到明呢、这个游戏部门成个都係战略部门，唔係基本上唔係攞嚟自在赚钱嘅，最好系街赚钱啦。咁但系佢哋唔系自在赚钱嘅，咁既然系咁，佢就冇咁开发压力嘅话咧，可能玻璃渣表现会好咗嘅。咁、我哋又调翻转讲，就系你最难大镬喺边，系调翻转系隔篱嗰边，动视嗰边先大镬啲嘅啫嘛。不过呢个系 Beast 讲，所以我哋就咁部署啦。 嗱，咁今首先仲有一单就系首先讲下魔兽世界啦。虽然而家耷得好紧要，咁咧佢今次发表会咧就公开啲新嘅资料片啦，就地心之战。至暗之夜同埋最后泰坦，咁咧就喺2024年嗰个相继问世嘅。重点就系佢个老将啊 Chris Manson 咧就同时登场回锅，咁全场欢呼，咁大家希望佢能够扭转翻嗰个劣势， 即系重返荣耀咯。即系虽然大家呢，我知呢四粒字已经俾人玩到烂噶啦，但系大家都系希望呢样嘢嘅啫。我啱啱讲嘅，你两嘴再啱啱我讲嘅讲法啦，其实都系一样嘅，就系、是、回复翻当年嗰个部署，大家都系想呢样嘢。咁啊，佢哋其实佢自己都知道呢样嘢嘅。咁啊，有呢、這个佢今次讲个新嘅资料片啊，都特登去玩情怀啦。你都明白，其实 Diablo 本身就系一个情怀 IP 嚟噶啦。咁佢就新资料片入边咧，会有呢个第二代第三章嘅情景，即系翻喺阿老麦嗰边嗰个地图啊。咁啊。即系当年啊，大家打喺呢个资料片出之前咧，基本上都系打佢噶啦，麦菲洛斯啊，即系咁佢而家有个故事会翻到去，当然佢而家就唔会话你睇个故事点样搞法啦。咁但系其实佢好明显就系佢都知道你自己玩嗰啲咧，都系食玩老玩家情怀噶啦，咁啊食尽佢咯，咁啊大家都喜闻乐见嘅，咁啊呢啲嘢就即系大家都明噶啦。你真系当佢新游戏嘅话咧，冇人理噶啦，即系佢已经唔系一个可以同。即系点讲，唔可以同现代游戏去对冚嘅程度嚟咯。老实实，唔系有情怀加成嘅话咧，呢个唔系玻璃渣，唔系 Diablo 嘅话咧，即系未必有咁多人去观。我哋讲咗几多次佢啊，虽然好似衰嘢多过好嘢啦。即系咁啊，即系今次就睇落去咧就还 OK 啊，睇即系点话，唔会好难睇嘅，即系都唔会话丢一大堆空头支票啊出嚟嘅剩，因为调翻转讲啦，如果你一个呢啲咁嘅发布会咧丢太多空头支票咧，代表住佢上头会有好大压力。即系咁啊，可能佢真系希望佢而家嗱，真系真正收购咗啦。你个收购我搞咗咁耐啦，即系你啲唔不安嘅因素应该除去晒噶啦。唔该，你就同我专专心心，好好地咁出翻啲可以挽回下声誉嘅作品翻嚟。OK 啊， 咁咧另一方面大波罗斯咧，咁而就佢第一张资料片啦，即系佢就叫真行之躯，就将就发表咗啦。咁就将未来四周几个礼拜咧，就会讲佢最新内容，都暂时未讲嘢嘅。咁预定形成下半年上市。至于嗱，嗰个大菠萝四咧，其实今次佢开咗之后啦，其实我听到个评价佢 O K 嘅，之前都讲过啦。咁佢期待佢一路慢慢向好方面成长啦，即系多翻啲人玩，因为由高位突沉低位，咁而家打翻上嚟都几好话题性嘅。 咁我提醒各位啦，调翻转讲啦 ，Diablo 三啱啱出嗰阵时，啱啱出嗰个礼拜咧，个反应系好好嘅，跟住之后就。评价插水而下，然后又慢慢回升。呢条曲线咧喺 Diablo 3出现过一次噶啦，而家 Diablo 4系完全重蹈翻之前嘅覆辙，所以咁啊，如果真系完全重复嘅话咧，应该会慢慢向上嘅。但系因为历史系唔会有简单重复噶嘛，大家明白咁样啦，咁啊都系不抱期望咁睇好佢啦，即系观望下佢啦。咁、其他游戏消息啦，首先一个都系不抱期望嘅东西。GBF 个嗰只格斗 game 又延期， 我唔知佢，佢唔知连第都得延第几次啊？屌乸星，即系佢就出噶咯，都仲要再延一次。 天知道啦，依 11月30日延到12月14日，延两个礼拜啫。但系下个月发售咧，都冇下个月，呢个月底就有咯。咁佢都要仲要延一延。咁啊，佢话就系为咗有更好嘅游戏体验。OK， 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翻译翻俾你听就系执不执唔切啊，大佬。即系大家明白啦，就算佢印咗碟都好，你都可以继续去执笔，然后喺手下更新到更新噶嘛。而家呢个制作流程好明显就系执笔执唔切，又系一大堆唔可以放低佢，唔可以俾玩家见到嘅笔，都仲未执得掂，咁唯有再延多少少时间，俾多两个礼拜我执好佢。好， 咁我觉得 OK 喎，好佢整一掟出嚟，又一塌糊涂。而家啲 game 好兴噶嘛，掟出嚟一塌，好似嗰啲咩天际线咁样。而家终于执到用一般 display 卡都玩得掂啦。 基本上就系大幅降低佢啲可视范围啊，嗰类嘢，嗰啲建模啊，嗰类嘢，即系我哋上次讲过嗰类 LOD 啊，大幅地降低佢，即系佢可能也许未必太睇得起。大家揸住嗰张 display 卡了，佢个对标好似2660，即系低过2660嗰啲咧，你可以收皮嘅基本上。咁佢而家改完之后咧，叫做攞张入门嘅 display 卡，你都不至于玩唔喐。咁当然个画质啊，嗰类可视化嗰啲一塌糊涂咧，就去怪你自己张入门 display 啦。呢啲冇得讲嘅，怪唔到人哋。即系咁啊，唔知佢改到几多啊？咁啊，睇佢慢慢嚟啦。咁呢啲嘢啊，即系呢啲应该一早要做啊，大佬你。点讲啊？你咁捻大间公司，买多几张唔同嘅 display， 佢真系试下佢试下佢行到去咩地步，唔系好过分啊！真系，唉，不过算啦，即系更加无奈。嗰啲事实后边一大惨啊， 系咪好多？ 即系首先咧就系 Sega， 又系 Sega 404， 终于404啦。 啊，就咁啊，404咗啦。咁啊，我 friend 最捻面嗰句就系、是，哦，世界计划要让嘅游戏又少一只了。因为 Sega 除咗世界嘅话之外，系每一只都一时，每一出一只蚀一只，出一只蚀一只。你执一只咧就可以悭翻少少钱。即系当年灭酷救 Sega， 而家又系灭酷救 Sega， 即系世界计划依然系灭酷噶啦。哦，真系我只能讲句啊，你 Sega， 你啊点啊？真系咁啊，一年都唔到啦，好似九个月就收皮了。咁啊，个概念其实几好噶，未到当年嗰只死啊嗰只D.C. 收皮嗰阵时，嗰只做游戏开发嗰只 game， 我突然间唔记得个名，即系未到嗰种咁嘅石破天惊，但系都算系一个几有趣嘅创意啊！ 即系格嘛， 啊，即系格 嗰只咁嘅奇离 game， 即系但系呢个都最少会有呢个石，你又系唔记得个名，主机模拟啊，主机二人嗰只啊，即系。你有翻咁上下創意，其實個創意係 O K 嘅，即係我覺得係個模式嘅問題。你攞嚟做成手機遊，唔係做成類，只要係 online game， 唔好話三 手機，只要係 online game， 你都麻煩嘅。不過我知呢個唔係手機 game 好難賺錢，呢個係現代嘅事實嚟嘅。咁啊，但係即係冇辦法㗎啦，咁啊。 我唔想，我其實想講就係。屌你算捻数啦！你不识，你而家除咗只人龙为，同埋ICD game 之外，仲识捻做 game 咩？你 嗰边系嗰边，你 Sega 还 Sega， 即系你唔可以将人哋嘅嘢入埋你数嘅，除非你有份开翻。 执直咗屌！ 不过唔紧要，下一个再接再嚟，又继续接 game， 即系 Gundam 咧呢个牌子咧系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啦，系不断地出 online game 或者手机 game。不断咁接 game， 不断出，不断接，不断出，不断接，同一时间出紧五六只，出一只又接一只，出一只接一只。咁啊，而家最新一接嗰只咧就系、是、铁菇。咁啊，即系呢只我真系冇嗨过，嗨都冇嗨过。即系我唔知佢内容如何，什么如何那样，但系相信都应该系唔太受欢迎嘅，因为佢又系一年唔到啊收皮了。咁啊呢个跟抌接 game 基本上都唔系新闻嚟嘅，不过既然咁多 game 接，我哋顺便提一提佢，顺便压埋佢啦，咁样啦。咁啊，仲有一只接嘅咧，就唔系 game， 系 OS， 即系好啦。我调翻转问个问题，史上支援时间最长嘅 Windows 系边一只？ 真唔知、啊。 就系、是、我哋而家要讲嘅主角 Windows CE。Windows CE 推出开始，去到而家，佢正式去寿终正寝啊，历时26年。我第一次接触佢嗰时咧，一个非常之干净嘅 window， 旧机用嘅当年，因为佢要有一个塞得落手指嘅 window。咁当然啦，以前系可以塞得落手指，系 Linux 系塞落手指系完全冇问题嘅。但系 Linux 毕竟唔系 window， 咁你有啲嘢可能做唔到噶嘛。 你可能有时需要一个另外一个 window 去救你个系统盘啊。我细个最对首先认识佢嘅就系呢样。咁其次就系、是各种内合式嘅 OS 啦，即系我哋当年都讲过啦，呢、这个 DC 嘅 Xbox 系呢个 Windows 2000，呢个 DC 系一个就系、是、Windows CE 特化版啦。基本上你各种机器入面嗰个 Windows CE 好多时都系特化版嘅，虽然我哋可以搵到个纯正版，呢、这个乜都冇嘅纯正版，即系虽然我用嗰个都唔系纯正版嚟，我用嗰个已经系俾人加咗好多工具料落去噶啦。即是一个完全攞嚟旧机用嘅，原本唔系咁样用嘅。其实原本系一个移动装置用嘅 OS。咁啊，当你大家明啦，当年嘅手提装置嗰阵时都未有智慧型电话，全部都系智障手机嚟嘅。Palm 个年代啊，嗰阵时就已经有用于呢个手提装置嘅 Windows。咁啊，当然佢嗰阵时嘅手提装置个性能几咁贫弱，大家都估得到，所以佢又有一个终极阉到干干净净嘅 Windows。阉到簡潔到不能再簡潔嘅 window， 佢哋個圖形界面都係好撚洋葱嘅。 我用過啊，因為講即係純粹題外話嚇。咁咧，你俾我嗰條即係 news 個 link 咧，佢其中一張相先係 Dell 個 AXIX50 咧，我有嗰部噶。佢曾經陪過我睇咗無數嘅網上新聞，當然啦，佢唔知乜啲人唔知邊度攞翻嚟，即係唔好理啦。嗰啲網上新聞嘅來源就。因为当时唔系兴嗰啲冇上网睇噶嘛，系嗰啲将成份报纸变成某个档案下载落去手机平板度睇噶嘛。 仲有 pod 啊！ 嗰时我日本读书嗰时候睇啲新闻卫生嘅。 Podcast PC 啊嘛，当年讲嘅嗰阵时叫 Podcast PC。 系啊， 冇 smartphone 呢个 keyword 噶，当年仲未出现噶。Windows G 啱啱出的时候仲未有， 仲只不笃下笃下噶，偷人哋 WiFi 去下载啲档案。系啊，呢个我以前都佢讲过嘅，就系我间粤语学校。隔篱就民居嚟嘅，咁我喺个学校三楼某个厕所嘅三楼某个班房嗰一个角头就可以收到偷咗嚟 WiFi 冇锁嘅，咁我就利用啲小息时间就走嚟 WiFi 度攞嚟《三国日报》啲杂志嚟睇，几黑几仆街啊！ 即系咁啊，因为佢系 Will Phone 呢啲手提装置咧，咁佢又衍生咗三条路咯，叫做一条唔正经嘅，就啱啱讲嗰种攞嚟维修电脑用嘅。第一，佢要塞落手指咁细件。佢塞咗手指之后，因为你个手指唔单止要塞个 OS 落去，如果系旧机嘅话，你就要塞各种嘅旧机工具啊嘛。咁你佢嘅机越简单越好啦。而家调翻转，你作为一个可能面对一个有损坏嘅硬件嚟讲咧，你件装置调用嘅嘢越少越好，之后个 OS 越简洁越好。所以点解 Windows 俾咁多人青睐，就系、是、因为佢简单。去適合維修機用，咁另一個就係佢原本用途啦，就係手機上面啦，咁後面就發展咗呢個Windows Phone，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用過啦。當初係用 Atom 嘅 CPU 配呢個WinCE， 或者係後面就變咗呢個 Win Mobile，Windows Mobile。嘅電話，咁啊 Nokia 就寫喺呢度噶啦。啊，順帶一提咧，Intel 嘅CEO 唔知前 CEO 定乜春啦，有出嚟懺悔話咩？當年其中一樣戇鳩嘅就係放棄咗呢個手機晶片，尤其是ARM晶片。 其實我覺得係，我其實應該維持咗，因為如果維持咗就你未必會贏，但係起碼你即係點講咧？你有你喺你個 part 你個 platform 喺個上面，你仲有話事權。即系简直就系 U C 咁样，你放弃咗嗰个，你放弃咗交主机，你唔会话事权，你咪变咗咁衰样咯。 唔系，我觉得系有两个错误。第一咧，佢就系放弃咗用 ARM C P U。当年佢系收购咗一间公司，系专做 ARM C P U 嘅，即系佢已经佢呢个动作系正确噶。以而家时候眼光睇落去，但系佢嗰阵时佢想用 X86 去取代当时用紧 ARM 嘅装置。嗰陣時就係嗰啲手提裝置啊，佢冇諗到日後手提裝置會咁興盛嘅，即係 smartphone 嘅興起，佢冇諗到啲咩，所以佢最終係放棄咗買一間啱啱嘅先係，但係最終係賣翻間嗰啲嘢出去，而且放棄咗啱 CPU， 咁佢後邊就再放棄埋嗰個效能非常之孱弱嘅 Atom 真係弱到嘔血啊，大佬，即係講緊你已經係去到 Core Two Deal 嘅年代，記住啊 Core Two Deal 嘅年代嘅 Atom。是不如呢个 Pentium 3, 是 Pentium 3冇错，唔系 Pentium 4, 是 Pentium 3, 咁你可以諗到个 Atom 系几咁大喎。咁唔紧要啦，呢两件基本上系深度绑埋一齐。咁第三名咧就系各种内嵌式嘅 Window 啦。虽然啦，我谂而家你应该好难见到内嵌系CE 嘅 Window 噶啦，应该已经被 Win7 甚至 Win10 取代晒噶啦。 而且多数系 Win7 啦。 间间唔中仲见到嘅，即系嗰啲咧显示 mon 咧死咗之后咧，佢仲要弹个 WinChat 嗰个，一睇出系 WinChat 界面嚟嘅。 大概喺 XP 嘅晚期啦，我印象中系 XP 嘅晚期咧，就已经开始系一个内嵌式嘅完整 window 啦。即系对应翻啦，嗰阵时仲系 XP 年代，咁咪系内嵌式 XP 咯。咁啊，跟住就内嵌式 Win 七咯。有冇内嵌式 Vista？ 我唔系肯定啊。 应该冇，因为其实我所嚟我知啊，我唔敢，因为我喺呢方面又唔看，就纯粹我嘅观察到就系主要用内嵌嘅，一般啲大公司、超大嗰啲公司啊，即系嚟 Java 嗰啲咧，佢用嘅如果佢用 Windows， 通常内嵌都仲用 NT 嘅，就 NT 系 NT 系 keep NT 系统系 keep 咗好耐、好长、好长时间。 哦，呢个系日本仔中意嘅啫，呢个日本仔中意嘅。 日本 人 日本人好中意 NT 嘅。 如果你喺香港见嘅话咧，基本上就系你可以根据佢内嵌嗰个 OS 系乜嘢，去判断呢部机系几时出嘅。因为 Microsoft 有个预算盘，有个咩都好啦。佢出咗XP 嘅内嵌版之后咧，佢就唔会俾你用 NT 噶啦。咁啊，佢出咗 Win 七内嵌版之后咧，一段时间之后佢就唔再授权新授权俾你个 XP。咁当然佢慢慢会停止更新，咁你可能都要焗住升啦。如果你唔惊俾人搞你嘅话，即系你知道呢啲嘢讲安全性好紧要噶嘛。咁佢系咁样去慢慢逐淘汰。你而家见到新机嘅话咧，可能入边嗰个已经系 Win 十嚟，内嵌版 Win 十。应该未到 Win 十一嘅，如果我冇搞错的话，我已经好耐冇读提款机啦。因为即系好啊，咁啊，翻翻去 CE 啦。咁啊 ，CE 咧虽然冇 NT 啊，冇二千啊，冇 XP， 冇七冇十咁多功能，但系因为佢只系最阳春最简单，大家好多时想要个最安定嘅环境都会揾翻佢。咁但系佢而家就话佢嘅最后嘅版本，即系呢个 CE 8.0就首先正手啦，佢会喺明年终止佢个支援。咁当然啦，大家都明白，终止支援就唔代表你可以，你就一定唔可以用嘅，唔会爆炸，放心。即系我喺 XP 终止支援咗之后，好似三年之后我先换 Win 十，系咪 Win 七嘅啫？跳咁啊，呢个时代咯，即系整机佬一定有印象。其实理论上啊，大家都应该掂过嘅，不过你未必知嗰嚿嘢系 CE 咁解嘅啫。咁样啦，如果你包括埋后继啊，更加系啦。我哋打机嘅有边个未玩过 Dreamcast 啊？好啊，咁啊好，咁跟住就都系微软嘅消息。 咁就 Microsoft 咧就讲话禁止第三方嘅手掣用喺 Xbox 上面啊，注意系 Xbox 啊。如果你系电脑嘅话，基本上仲系可以用第三方嘅，但系 Xbox 就唔俾再用啲第三方连射手掣啦。你知个原厂嘅？ 哇，据说啦，因为我冇啊。据说如果你唔有用原厂嘅，然后播落部主机度，佢会陆续会开始会警告你，话你听几时几时开始。你如果仲继续用第三厂嘅话咧，我哋会剥够咗个件硬件，你唔用就得啦。咁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好似有啲坑人喎、啊。你原本俾人用，后屘突然间就唔俾人用，咁人哋买咗嗰啲点算咧？咁啊，当然你可以话，哦，咁你既然第三方，你都可以继续喺Windows 上面用嘅，因为觉得只系一个蓝牙手掣啫嘛。 不过唔好话 ，Microsoft 嗰个 Xbox 手掣咧，其实系坚好用嘅。 系啊，所以我唔系话你听点解我冇用过其他第三方手掣咯。 因为其实 Microsoft 而家佢出我而家用我而家打用嚟打紧 Ali 嗰部手掣咧，就系、是、Microsoft 嗰个 Xbox 手掣啦，即系用电芯嘅。但系你可以亦都可以直接插 USB 线播落电脑就当有线手掣用。 啊，因为我大佬有个佢二 LED 啦，呢个精英版嗰只好卵贵嗰只啊， 哇， 好最受， 好吓贵人千人啊，大佬我唔舍得买啊， 系啊，即系所以我又真系未用过第三方嘅咩话调翻， 同埋呢个手掣好处就系咩咧？你唔需要因为佢够普及啊，不论系 Steam 又好，咩 Epic 又好，总之你一播呢个手掣咧。佢自动会帮你揾咗嗰个设定，你就完全唔需要 set 手掣掣啊咩，就即刻可以玩。 都系啊，以前我用唔系 Xbox 上面啦，我喺电脑上面啦，买埋我啲咁嘅湿鸠手掣咧，经销上就系、是、有时就系对唔啱个手掣位，即系我知佢个嗰啲掣啊对错咗，你要自己收到一个 set。有时有啲游戏甚至鸡起嚟咧系唔识同你 set 嘅，即系唔俾你去 set 手掣啊，你要喺个 window 入边自己做影射先可以搞，好卵麻烦。 咪八 bit 嗰啲手掣咪咯，要自己手动 set 噶、啊，但系 Xbox 唔使啊嘛。 但系如果系 Xbox 手掣嘅话，就完全冇呢个问题啦。 一插落去基本上即用。 啊！任何一个游戏，只要系支援手掣，咁唔支援唔计啦吓。你只要系支援手掣嘅，都一定系会支援呢个 Xbox 手掣，都认得到 Xbox 手掣啊！直情 非常好用，三嚿几水，而且个手掣系几襟用嘅。就我所知，唔似PS5 嗰个烂鬼手掣，用两嘢玩咗。 我覺得最唔好、最唔襟用嘅係其實係 Switch 咯。不過誒唔緊要啊。誒另一個好處就是、 我想 PS5 手機都唔輸俾佢嘅，都要咁閪嘅啫。 我冇機會試，你有幾可用？ 據我所知，用佢用啲係好撚差，即係啲後啲整機都拆腳出嚟發，啲用啲好撚差。尤其是 R2 嗰個咧，佢咩感壓度嗰條鐵線咧，偷工減料啊嘛。 唔係嗰嚿嘢本身係好難搞嘅，係呢個事實，技術上係麻煩嘅。不過唔緊要啦，總之呢個 Xbox 手勢好渣咧，係由第一代開始已經係好啊，因為佢真係最講人體工學嗰、那個，即係老任嗰啲就即係唔撚同你講人體工學噶嘛，即係揸得耐真係會手攰啊嘛。 唔係有嘅，即係 N64 嗰個咯。 啊 ，L 四嗰个好渣，咁啊，咁啊，点解要咁样搞法咧？即系佢仲要喺呢个时间点喎。其实因为调翻转讲啦，佢大可以选择佢下一代再出咯，因为都下一代都嚟紧头啦，都差唔多嚟紧头啦。点解唔等下一代先讲咧？咁啊，佢系有个迫切需要嘅，就系因为作弊，手制上边嘅作弊，包括但不限于连射啊嗰类嘢咯。咁啊，会影响游戏公平乜七七。又的确有部分系咁样，咁。我又冇感受过有几影响啊，老老实实。不过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嘅，因为 PC 嗰边咧就系作弊天堂嚟，但系主机咧基本上系非常之难作弊嘅。少数容易人一般人玩到嘅作弊方法咧，就系喺手势上边，我落手脚枪 game 啊，嗰啲对枪连射啊嗰类，甚至有部分手势咧系更加有啲更加恶嘅功能啊嘛，咩即系对据说啦，我真系据说嘅啫，即系有啲咩自行修正嗰个反弹啊之类，我唔知点样形容啊，总之就系。佢係會有啲功能上嘅影響，人哋人手做唔到嘅嘢，佢用個硬件去做到，咁樣對戰起嚟咪好唔公平咯？ 題外話，完全冇關係嘅，就係雙十一香港嘅 PS5 減價，由而家有高啲版由定價4380蚊減到3450蚊。哇！你老母今日收咗成千人，教我想违反诺言，空买分宝咧，但系睇佢咁捻大步。好，讲完啲我唔会买嘅嘢之后， 即系我只能讲，你讲双十一，我唯一一个就系双十一，我对我嚟讲，只唯一就只系和平嘅人，啲咩买嗰啲嘢唔关我事。OK， 我冇讲你啊，我噶， 好唔讲废话啦。 讲都系唔系完全系禁制啦，佢冇禁制，佢只系唔鼓励你啫， 劝告啦 ，Capcom 嘅 mod 政策。 就话用 mod 嘅风险咧，就等于用作弊风险一样嘅。大佬， 你可以咁讲嘅，有部分嘅 mod 系攞嚟作弊用。 但系你啲 game 唔话你我对你啲 game 最大兴趣就系睇你啲 mod 嘅啫嘛，有时攞睇 mod。即系嗰日你包豪三冇攞睇 mod， 冇阿招冇攞睇 mod， 同埋冇呢个古灵精怪骑三个 mod， 鬼人睇咩？只咁又短，就是、因为你有啲古灵精怪 mod， 咁大家睇得好开心嘅啫嘛。 咁你讲 Capcom 加裸体魔就系之前我哋上次新闻有提到一单，你打电竞嗰时唔记得食，结果公开全体公开露出嗰单，即系都算系一种事件嚟嘅。 即系总之就系你啲 game 系靠 mod 嚟维生嘅啫嘛，你冇 mod 搵鬼玩咩？ 我系唔系好赞同佢咁嘅嘢，当然你可以话喺呢个维护性嗰方面之类之类，可能会你容许 mod 嘅存在，你会麻烦啲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嘢你食得咸鱼抵得渴咯，大佬。调翻转讲啦，你既然你黑，因为你黑到 PC 嘅话咧，你就会有好多啲唔系你控制嘅问题出现噶啦。喂，我打你只 game 会蓝画面喎、哦。你點知係佢張 display 卡啦？係佢 RAM 問題啊？係佢 hard disk 問題啊？係佢 CPU 嘅問題啊？係佢底板有問題啊？定個包豪斯有問題咧？即係我先講啊，啱啱啱嘅全部我都試過。 係，琴日我先莫名其妙炒咗 driver， 搞到我重新裝部 Ali。 即系 唔知我莫名其妙喎，我知插只 USB 手咗之后又炒咗咯，咁我点噶？ 即系嗱，当然啦，我啱啱觉得有部分系帮人哋整机嘅，唔系我自己整咗嘅，即系好简单，我都得啦。人哋当呢啲嘢嘛，客服走去问你嗰阵时，你点答啊？咪一样情况啫嘛，都系你控制唔到噶啦，都系单唔单啦。不过日本人系个思想系咁样噶，真系我只能讲呢啲系。 不过真系咁老实嘅，嗱呢样就系点解家用主机平台？家用主机佢有佢嘅市场就系、是、你唔需要烦佢咩落去，你唔使卡卡嘢，全部掟晒落去就搞掂啦。你而家你位专卖嘅 game， 你考虑部机玩唔玩到？你最低标准推准标准，然后将只 game 落去，你有可能莫名其妙夸咗，同埋 Capcom 咧，佢可以连线啊，Capcom 所有 game 写明噶，要有 Capcom ID， 即系话 个连线啊，连线输法系 keep 佢俾嘅，即系话有咩事唔该揾 keep 佢，唔好揾 stream， 咁咪扑街啦。呢个先麻烦啊嘛。 哦，佢嗱呢啲麻烦嘢就算啦，呢啲算系点讲啊，冇办法嘅。咁啊，仲有啲咧就人为嘅嗱，虽然我唔肯定个锅系唔系 Capcom 上面啦，咁啊而家 Capcom 嘅新 game One Hunt Now 红到爆炸啦， 意外地好似都几多人玩下， 超多人玩啊，香港好多人玩啊， 系啊，我有搜救 N 社啦，咁啊即系都系嗰句啦，啲会泄露你行踪嘅嘢就自己斟酌，唔紧要，我发现佢帮我唔使玩了。即系我冇下载过，下载都冇下载咗，我都系人哋讲我先发现嘅。 我下载咗，但冇玩过。 点解咧？因为我应该系会连 game 都入唔到嘅。你入去要创角色啦，咁要改名噶嘛。咁啊，通常咧就会有啲禁字啊剩嘅，咁啊大家都明白嘅呢啲嘢理解嘅。咁但系咧有人发现咧有一个禁字噶，禁得好捻奇怪，未到奇怪啊，但系好离谱咯。日字，末日幽灵嘅日字，当然唔系因为我啦。即系我谂，哇！日字都唔俾嘅话，你好多次都唔俾嘅咯。咁我玩唔到嘅咯。你唔俾我改名叫， 我都系纯粹啲笔问题嘅，应该系。 嗱，据说嗱，据我真系听翻嚟嘅啫。我知道系呢个意思嘅，但系系唔系因为咁样啦？我唔肯定啊。因为通常咧都系呢啲粗口啊、咸嘢啊，或者政治人物啊嗰啲嘢唔俾，或者系呢啲误导性嘅，即系话譬如令人误导呢个系以为呢个系 GM 啊嗰啲嘢咯。日点解会啦？如果你用啱啱呢几个原则嘅话咧，佢有机会 high 边 high 到其中一个原则色情。我听完之后都系我知道嘅，但系因为据说原因系四川话嘅日就系同我哋屌啦、干啦、fuck 啦系同样意思嘅。咁呢个中国入边有搞 有咁撩有冇咁撩楞啊？去到 喺呢个圈子入面都有偶然都会传下嘅，即係最出名的一个咪 school day 囉。school day 嘅中国不成文嘅译名，其实一个译名叫日在校园嘛。表面好似就係呢个 school 校园啦，个日 day 就係日。咁但係呢其实佢意思就係喺学校发。 唔知啦。 所以我唯一諗到呢就係咁样可能也许未必会同色情有关。佢系咪咁熟呢啲中国方言咧，我唔知道。 我就觉得系纯粹系啲好戆居北嘅啫。 但系总之佢哋入一个日字都唔得嘅话咧，咁我就唔使玩噶啦。虽然我本来都唔打算玩，因为呢个老老实实嘅，即系唔系好啦。咁啊，另一个俾人禁嘅嘢，你讲不意外又真系不意外嘅，即系其实系韩国系咁样嘅，真系咁样。我讲过好多次噶啦，韩国只系一个有民主嘅中国。佢个文化嘅保守咧，系咁閪嘅佢哋。 系有选，应该我系有总统选举中国。 咁你精准啲啊，你精准啲啊，系咪有民主都可以继续倾一倾啊？虽然佢哋觉得有啦，都应该我一般定义都算有嘅，又未到咁衰啊。不过佢政治唔成熟啊，或者有问题就另一回事啦。OK， 先讲咩事先，冇写得咁远。咁啊，呢个雀云大家应该听过啦，只中国嘅日本麻雀。咁啊，當然啦，佢好想洗脱佢陣中博美啦，因為佢而家理論上冇咗中國服噶啦，理論上原本嘅中國服而家變咗國際服噶啦，已經咁唔緊要。咁總之佢呢啲 online game 仲係中意同啲唔同嘅各種各樣嘅作品搞 crossover 噶嘛。咁今次嘅嗰份咧係魔法少女伊利亞，即係又可以自摸、可以碰、可以食嘅幼女。O K， 唔搞烂嘅，咁啊只 game 本身都有啲萝莉控倾向噶啦，唔紧要，咁啊搞咪搞冇乜嘢，咁结果但系韩国嗰边咧，但系本来就全球同步啊嘛，韩国嗰边特别同你讲，唔好意思，我哋今次冇得玩，原因系过唔到审，即系我又唔系好明啦，即系以我认知中啊嘅雀云，喂真系即系冇嗰几个咩烂 B 啊、啤男档案啊嗰啲咁落淫而不落，唔系落叶，哎呀是但啦，总之就咸湿啦。 你讲乜鬼啊你？ 总之就唔系 R 十八嘅。 你讲乜鸠啊真系？ 唔系 R 十八嘅咸 game 啦，即系未去到咁嘅程度。我印象中嘅雀云，我印象中就真系先讲，我真系唔系对佢好熟啊。咁啊，但系可能系日本审查方面嘅问题。你雀云即系点讲啊？当然冇错，摩伊系摆明正宗，讲到明明白白话你听，佢系罗嘅，有设定啊嘛，十一岁嘅作品嚟嘅。因为咁，可能系因为咁啦吓，咁佢结果就过唔到审查，即系佢话因为儿童色情，系冇错，摩伊系的确系有儿童，的确都几喊嘅。 咁魔衣系儿童色情嚟嘅，色情小学生呢个讲法我讲咗好多年啦。 咁我唔知佢入边画成点噶嘛，你可以画保守啲噶嘛，唔知。总之就系佢因为咁样就冇 Q 咗，咁啊，反正不过我谂相信我在座各位，就算有玩雀云，就算中意魔衣，都唔会买韩版噶啦。咁啊攞嚟睇睇笑笑就算啦，都系嗰句呢句嘢，除咗嚟耻笑佢啊呢个有民主嘅中国，之外咧，我谂真系冇乜好特别嘅嘢，顺便睇一睇嘅啫。 好啦，跟住 开始一啲唔系ACG 相关嘅消息，咁啊先讲个都几大新闻下嘅，洗咗一阵版嘅呢个 赤井湿复活， 我哋夏昌华就宣布复活，咁佢就喺Twitter 入边就弹翻出嚟，咁啊亦都个夏昌华复活个 tag 都喺 Twitter 度见到一阵啦，亦都唔少人提翻起，咁啊当然啦，大家你一个第一个反应。但系会长已经唔喺度啦。咁当然佢而家系做咗总长，就做风流发活，仲发福啦。咁唔紧要，但系 唔好成日讲佢发福啦，妖。 会长就已经唔喺度啦。唔紧要。咁但系最少夏昌华都翻嚟啦。虽然啦，我相信会睇佢嘅人系唔使我哋通知。咁啊，不过都要提一提啊，都算系 Vtuber， 我知道 Vtuber 好捻多事， 都系一件事啦。 但系我谂 Vtuber 好捻多事，但系我净系想提呢样嘢。OK， 好啊，跟住而家又系 Vtuber 事啦，不过中国嘅 Vtuber 会 high 到 Vtuber 啦，其实基本上就唔系佢哋先啊，但系最惨嗰个就会系佢哋啦。 因为其实咧就简就咩咧，你总之咧 Bilibili 讲明啦，你如果100万 fans 咧，前台十名低 50万， 要学 100万系微博。 哦， 是一大惨嘢，是几个平台，我不知道他们夹埋啊，定是收到什么文件啦、啊、即是不单止是实名，你看看中国是好的地方已经是实名制或者是变相实名制的啦，这个并不意外的，虽然我都提一提啊，既然想回刚刚说的那个第一个做网络实名制其实是韩国，就是 OK， 发发例。咁佢实名制一早已经做咗啦，而家嗰个系咩啊？前台实名制，唔好讲啲咁多俗语啦。简单讲就系、是、正常，你就系知我叫末日幽灵，你唔知我身份证上面有个名叫乜嘢噶嘛？咁但系呢入边讲，如果你嘅 fans 数即系 follow 数啦，超过50万，就要将你个名字展示出嚟。 我屌啊！ 即系喺前台上面就见到。 唔系你话如果你话登记 OK， 咁你点都唔公开，但系你资料上面有你嘅名 OK 嘅呢样嘢，我仲可以接受嘅。但系前台展开咁就爆啦嘛，黐人线。 Bilibili 嘅话咧就系50万以上都要，不过咧就分批嘅，首先100万嘅搞先，后面就50万。你理论上你依然可以唔公开嘅。但是如果你不公开的话呢，你的 account 呢就会有啲功能会受限制啦，你的流量会按低啦，你收益会限制啦，嗰类嘢。咁其实同冇分别㗎啦，除非你真係你嗰啲真係唔自在啦。如果你个 account 纯粹就係、是、我出嚟传下片大家开心㗎啫嘛。你实名又好，唔实名好，有人睇好，冇人睇。 问题就系你但系问题有咁多，你50万 follower 嘅话，你就唔会讲呢个问题噶啦。系啲所谓唔自在，系我哋呢啲得嗰百零二百两有人嘅人先有资格讲嘅啫嘛。你试下，我有几万人，我啊。 应该话，如果系赚钱嘅问题咧，可能仲有啲人会唔自在嘅。但系流量会压抑嘅话咧，咁就另一回事咯。咁啊，隔篱微博仲大镬，直情系唔俾。如果你唔讲，就懂你个 account 就会变咗唯独唔准写新嘅，直到你更新为止。即系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好印象中好似系俄乌战争嗰阵时嘅事嘅。 十年咯，都 将呢个 IP 归属实名制，即系你个 IP 佢会显示前两组定三组，一组定四组噶嘛。同埋你嘅位置，因为其实睇 IP 你系知道你嘅大概位置噶嘛。即系你山东嚟嘅，你河南嚟嘅，如何那样。咁唯一嘅作用就係引发咗各种嘅地区矛盾。即係嗰啲呢有人係话佢係河南嚟嘅，大家我第一个就贼仔嚟嘅。係引发过唔少事嘅，就係、是、之前音乐就係偷嘢呀嗰啲嘢呀，真係引发咗呢啲咁嘅问题。佢因为佢原本意思就係话我扮喺乌克兰去吸引流量，结果有流量就有钱赚㗎嘛。咁有啲咁嘅人喺度存在，咁佢唯有制止呢样嘢呢 咁你个 I P 系乜嘢？咁佢就会话你听你喺边度。 啊，同埋会好多内嘢出现咯，即系例如话喺度猛咁讲乜，跟住发咗 I P 日本，我顶你个肺啊！ 即系嗰啲咩东京乜歌啊，加拿大乜歌啊嗰啲咧， 跟住 嗰啲全部现晒形。咁当然有啲系真货真价实嘅。然后做大家仲发现，我记得其中一单系。是發現好似唔知好似帝巴嘅管理員咧，係個 IP 係台灣人嚟，係台灣花蓮嘅。佢係咁啊，即 係我試誒，我一個我係一算咗有個嘅好處就係有一次喺 B 站留言，跟住有條友唔知係屎忽痕定博立乜嘢，點解用繁體中文字啊？跟住又即係話你睇佢 IP 啊，香港人嚟嘅。跟住就話你屌用咩？跟住即係再一個補嘅，就另一條友就話咁香港人用繁體中文有乜問題啊？ 嗯， 唔系佢喺成日挑撥嚟噶，得唔得？即系反而系我未开声，反而有人嚟喺度屌鸠佢 咯。以前嘅话就会系你要自己自报位置啊，而且唔准噶嘛。你就算 cap 图都冇办法好确认噶嘛。佢系基于完全类似相同嘅嘢。如果你失明嘅话，你就唔会乱咁讲嘢啦，你就讲嘢要留心啦。虽然我谂紧，如果你讲嘢会出啲咩问题嘅话，你估警察揾你唔到？你系实名咗噶咯，其实喺后台知嘅喎。 就算咁讲啦，就算唔实名啊，你试下美国啊，你乱咁讲嘢啊，一样揾到你啦。有个傻閪美裔华人啦、啊，喺度改反以色列言论，结果俾抽拉紧咗咯。因为讲得到实牙实齿，又话我要开出去某餐厅枪杀犹太人，结果俾抽拉紧咗，我捻鸠啊！ 嗱，先讲系唔关犹唔犹太人事嘅，因为呢件事只要佢系讲出嚟，其实基本上。就当恐怖袭击佢恐怖袭击嘅预告咁样去论噶啦嘛， 即系美国医事好普通嘅啫，即系你讲，因为 嗱理论上喺香港都会发生嘅，其实理论上香港都系犯法嘅， 唔系应该就系美国太多嘢做咩啊？宣告恐怖袭击，而真系佢真系实行咗嘛？ 嗱咁啊，总之翻到呢度啦，咁点解会同 Vtuber 有关咧？大家知道 Vtuber 中之人咧，通常都系唔公开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而家咁样，咁你个 account 嗱，虽然你都可以话。你可以话揾个第二个人去登记，跟住你个 Vtuber 系你一个人嚟，因为你可以话个 team 嚟噶嘛，我哋成 team 人用仔噶嘛，我公布个信息只系另一个嘅，咁但系你都明白啦，咁样其实啲跟踪事件啦，即系我要咁明白 Vtuber 嘅被跟踪事件咧系层出不穷啊，不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啱啱先听过一单喺日本发生嘅，即系搞到又要漏夜搬屋啊，咁样即系其实都几麻烦下噶。咁如果你失名都出埋啦，名都出叫埋啦，如果你系红咗嘅，有100万以上啊嘛，你等住下面楼下等人等人啦。咁啲 Vtuber 就唔知点算好啦，即系咁，可能佢自己会有自己生命字会揾到出路咯，我唔知点样搞。 反正唔系我哋咁嘅小鱼毛会有需要担心嘅问题啦。 咩重点系我冇中过 SMS 啊嘛？ 唔系仲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就算我有，就算我喺 B 站，我算是 B 站叫 A account 啦，但系屌 你几时有100万啊，先生？ 咪就 系 咯，即系一阵 50万都冇啦，你 屌冇50万啦，5000都冇啦，屌 50000都未有啦，系啊，唔系5000有嘅，5000慢慢会有嘅，放心。 500我而家水管500都难啊，不过算啦，呢、這个唔讲啦，呢啲啊嘛，我哋呢咁嘅圆毛 YouTuber。 咁啊，关翻我哋事噶啦，我哋讲翻 Twitter 啦 ，Twitter 我哋 好啦，咁咧 X 咧就新收费，首先就之前佢暗示过，而家终于实行啦，就分三段收费，首先就系 basic 计划最平嘅 三蚊美金2.99， 佢嗱首先就三个计划一定会有嘅嘢就系、是、首先长文自动播放下载其他嘢全自动加埋放全部有嘅，但系咧就最多广告，但就冇蓝剔。中间嗰个咧就有蓝剔广告减半， 即系而家呢个啦，而家大家用紧嗰个就系而家呢个中间呢个。 咁咧就加上一样嘅，咁咧最高嗰个就冇广告，就最贵嘅。 嗱，呢度入边几样嘢啦，首先简单总结一句咧就系、是、最低一个，除咗编辑类功能，其他全部冇。 系啦， 连大家可即系有人好恨，亦都有人好不屑嘅蓝剔，佢系冇嘅。中一个即系而家用紧嗰个 嗱，好老实啊！其实我系有想转翻做 basic 嘅，因为对我嚟讲咧，蓝剔唔必要，广告我觉得 OK 可以嘅，因为佢广告唔黑我憎。咁23蚊一个月咁咪 OK 咯。 咁啊，中间嗰个就而家大家用紧嗰个啦。 系啦， 高一个其实最唔抵嘅，不过我谂俾呢个钱嘅人都唔自在噶啦。 不过佢好似据说啊，嗱、这个就其实我阵间会讲到嘅，佢会有附加服务嘅。 唔系唔系，讲呢个之前，我仲要仲要吐槽一样嘢，因为当初话出收费计划嗰阵时咧，阿 Elon Musk 系讲过唔会因为收唔收钱而影响你个嘢嘅推荐程度嘅。我唔记得系 Elon Musk 定系官方讲噶啦。而家就好似85,000咗呢件事咁样，佢而家摆到明讲到咩？因为我睇中文媒体、英文媒体嗰时候，我有担心过会唔会又系嗰啲唔可以叫 fake news 嘅，唔会主动做嘅，佢媒体误会咗又好咩都好，总之佢讲嘅佢唔系事实。我特登就去睇翻佢 Twitter 自己嘅公告，冇错啦啩？佢真系有提过，你嘅推文系相关系会推高咗，系而且会根据你嘅收费嘅程度。是由高中低， 即是话你越，即是话你比钱越高咧，你推文嗰个显压就越高。即系例如话你想同啲名人联络嘅话咧，如果你个 account 嘅 level 够高嘅话咧，啲名人咧就会就最先睇到你个文啦。 即系嗱，我唔知佢个优先程度有几优先啦，有几咩咧？为佢根据之前佢公开演算法，其实系冇影响嘅。哦，因为但系佢嗰阵时已经讲过，佢嘅演算法冇公开晒啊嘛。咁亦都可以话后未更新之类之类，唔知道。但系嗱，先讲喺佢未分三段嘅时候咧，根据收咗俾咗钱嘅反馈就系，其实系冇影响佢个曝光度嘅，系、但系亦都系佢个所谓嘅广告半减都未实装嘅喎，我之前都提过啦。咁系咪两件事会同时实装，或者系都系话系一个将来先会实装嘅嘢咧？唔知道。总之呢一刻系未有嘅，即系未有咩明显影响啦。但系已经可以升， 但系咧已经可以升，计划已经可以升降啦。而家不论喺Apple 或者你喺web 版都好，你开始时间升降噶啦。 咁啊，原本咧就系谂紧喂大佬，你除咗广告之外，同埋嗰个唔知存唔存在，或者唔知有几大程度嘅优先级之外，好似个。富捻贵版本同呢个普通版本冇咩分别喎，你要明白，差咗成倍喎个价钱。咁啊，咁啊，佢而家就通 up 咗个新，画咗个新饼出嚟，就系佢个 AI 啦。 AI 啦， 即系之前就讲，即系佢呢个叫全世界等佢半年，咁啊，梗系唔会噶啦。咁啊，佢自己搞个 AI 出嚟啊嘛，咁终于见到影啦。咁 就叫做God System。 即系好捻中意病，即系不过唔紧要，佢本身个名佢 X， 你嘅 X 都已经系中意病噶啦，即系咁会系优先俾富贵版 Premium， 即系 Premium Plus 去使用。咁后面会唔会俾下边嘅街咧？唔知道，总之暂时系咁啊。佢宣称就话人性化啲，好玩啲，乜乜七七。咁啊，我谂到过一样嘢，反而就系、是、其实而家呢一到而家一刻为止咧。对话型人工智能咧，唯一一档实现盈利嘅咧就系 OpenAI， 其他全部要么就系烧紧钱，要么就根本就冇任何盈利能力。Twitter 呢档咧就系有收钱，同你又唔可以完全话系佢收钱咯，因为佢系绑咗 Twitter 嘅付费会员噶嘛，有可能你系最纯粹就系我要 Twitter 付捻贵，咁啊顺便有 AI 玩，又或者调翻转我想玩 AI， 顺便有个 Twitter 付费下间，我睇你点睇啦，咁啊。根据 Elon Musk 嘅形容，当初嘅形容啊，佢系应该系想我呢嚿嘢一收费，我就有好多各种各样唔同嘅功能俾你，而嗰个各种各样唔同嘅功能，我就会捆绑埋一个富贵版俾你嘅，应该系咁样嘅。即系佢话佢会 Twitter 会集成好捻多功能啊嘛，佢个 Xbox 啊嘛，咁应该系每一样个收费会员啊，应该系会关到每一样嘢事嘅，唔紧要啦。总之呢嚿嘢有冇用咧？有冇人会为咗玩佢而俾钱咧？我谂大家试一试。 要睇，要试一试先。而家咁样，即系冇人知嘅。而家就 嗱，但系先讲，我系睇好佢嘅。首先唔讲佢后发嘅劣势，就系佢资料数一定唔够人哋多，一路用一路更新嘅资料库啊嘛。你迟咗人哋咁多去起步，可唔可以追到人哋咧？即系又要弯到小车，我唔知。呢、这个还好，我而家见到另外几档，即系GPT 以外嗰几档啊，譬如 Bard 定系 Llama 都好啦，嗰几档系咪真系差过 GPT 好多咧？最少唔会差过 3.5 好多嘅。问题就系、是第一就系你饮个头太痛嘅人咧，大家习惯咗用佢。第二就系点解 OpenAI 有能本事实现盈利咧？其实是硬性的需求，是真的有这样需求，而不是大家喜欢玩玩下去玩 AI。这个 Meta 就行免费路线， 你拿出来丢出来公开开源的，他后面怎样想回收的成本是他后面想的事，总之他目前这是开源的，根本就不考虑盈利。为什么 GPT 会有人肯给钱，是因为他结结实实帮着某些人他的工作。既然你是生产力，那就不介意给钱，$20都人家都肯给。 但是其他现在其他 AI 包括了 Microsoft 那个呢，其实很多人都是玩的。 是啊，你玩会不会有多少人为了玩而给钱呢？嗯， 应该讲就睇下佢个，睇下啊，睇下 Elon Musk 嗰个 AI 会做到咩嘢啦。 我觉得系就系大型语言模型，你几劲都好咯，都系唔好，除非佢可以做到智能式 API， 即系我之前有提过一个游戏啊，系用接入 ChatGPT 去做啊，你个 NPC 系 ChatGPT 生成嘅对话，即系你可以用说话，直情系用口讲啊，可以，因为佢仲语音辨识啫嘛，变翻个语言。同佢讲，经过 ChatGPT 个角色会即时生成翻，根据你嘅说话生成翻啲反应俾你，咁就唔好似普通 NPC 咁样冇可能。除非呢啲有商业价值嘅应用层，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要收人钱啦，都几困难吓。 睇下情况啦。 咁当然佢亦都系半被亏咗呢个问题嘅，即系佢呢嚿嘢系咪结结实实可以卖到钱咧？嘅问题都好简单。啱啱佢讲咗，我系 Twitter 嘅付费用户，咁咪顺便玩你咯。咁即系有多少少嘅附加价值啊？呢个亦都系 Elon Musk 嘅其中一个战略嚟嘅，就系我一个平台，即系好似 Xbox Game Pass 咁啫嘛，即系一个跨平台。总之就系都系最终都系 game 啦。咁佢就话我唔止系 game， 即系 Microsoft 都有过噶，佢个365 Office 嗰嚿啊，其实包咗好多嘢噶，包括咗云端平台啊，包括嗰啲卡嘢都包咗落去噶。咁样将佢整合咗嚟，咁你咪吸引你俾一嚿钱，试打一件嘢打中你，你就会俾嗰嚿钱。佢应该目标系咁样啦，咁即系作为一个增值性嘅功能咯，即系等于 Netflix 有出游戏噶嘛，呢啲小游戏啊，咪就系类似咁嘅嘢咯。咁吸唔吸引就睇咯，尤其是喺有免费嘅使用代用品嘅情况，有几多人肯付费去搞呢嚿嘢咧？我唔知，我啲穷人系冇办法理解啲有钱人谂嘢嘅。 咁系，我成日都系嗰句啦。屌我呢，我呢个，我成日最应该讲就系贫穷限制咗我嘅想象。我哋永远想象唔到，即系依家世上最有钱嘅人会谂啲咩嘢嘅。 我有三次有冲动去俾钱 GPT 嘅，不过最后都系见到个$20一个月，我都系够熟。 $20一个月算罢啦，有我 $20个月，我积极考虑。 两超使你讲$20个月，咪$20个月我坐咗$20一个月就多谢啦，唔好意思啦，真大佬$20一个月啊，屌你閪！ 我又唔系玩，我又唔系攞嚟做嘢。 仲贵过，仲贵$20先$20即$80，大佬咪仲捻贵过咧 Netflix。Netflix 我嫌贵啦。 Netflix 系娱乐，呢个系俾，呢个系生产力。 屌有揾生产屌。 我再重申一次，呢啲系生产，真系生产力噶，人哋写程式啊嗰类嘢真系用紧佢生产紧嘅。 我唔系。 即系其实我都攞佢嚟画图啊，但系我用免费嗰嚿已经够啊嘛，因为唉唔紧要啦，总之点都好，多个竞争者。点都系好事嚟嘅，多个选择，多个竞争者，有啲就算系你而家用紧个平台，都会有啲俾啲压力俾佢，而且有竞争先有进步啊嘛。 系啊， 咁样啦，咁啊，始终都见落系乐见嘅，只要佢唔好为咗搞呢嚿嘢，即系你当年 Google Plus 嗰嚿啊，为咗谷呢个亲生仔搞几多阴质嘢，即系佢只要唔系搞到呢个地步嘅话咧，觉得应该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咁好啦，咁就大致差唔多啦。今个礼拜 即系咁啊 ，Apple 嗰边咧就另外有专题讲咗啦，所以呢度唔使讲，呢度唔使讲啦。 好，咁今个礼拜到此结束，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